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贵吗？ 乐车帮 APP 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维修保养低至68折，真不贵。 累吗？ 乐车帮 APP 在线预定，还能选择上门取送车服务，真不累。千万车主的选择，乐车帮 APP。 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市政府日前发布关于2016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2016年，全市292个行政事业单位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案件713件，67个单位正职负责人出庭应诉，16个区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19人次。今年将继续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全面清理各类奇葩证明等。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从7月起，市属11家公园将举办首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等特色纪念展，重点在公园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纪念地开展红色文化宣传月游园活动，串联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胜利、新中国建立的不同历史阶段，使游客在游园中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为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经过近一个月的调试和内测，腾讯于7月4号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推出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的3版本。北京妇产医院产前诊断中心正式接诊试运行。从北京妇产医院了解到，该中心设置3间临床诊室，为门诊新增30个诊位，开设高龄孕妇门诊、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门诊及胎儿门诊。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天快要黑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 戴佩妮怎样？有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因为天气而想起一个人，甚至会担心他有没有雨伞？所以天气总是会影响着所有人的心情。歌曲里的天气有的明快，有的忧伤。为什么下雨天适合想念一个人？我想也许只是因为气压比较低，容易让人抑郁罢了吧。撑起你心里的那把伞，还是继续前行吧。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183 Club 一把伞。 下雨天，一个人站在对街，仿佛在等着谁。偏偏他迟迟不出现， 为你撑起一把伞，看你有一脸遗憾，为何我不是他，就不会让你感到狼狈。不要你对我说声很抱歉，忙乱地拨着泪，勉强的笑脸，说不出口的我更难过，明明就在身边，而你却看不见。擦干你的眼泪，忘记就会有更美好的誓言。看看你的眼睛，我是你的绝绝，带你通往那幸福的终点线。你要的是晴天，送你一把伞。忙乱地拨着泪，别勉强的笑脸，说不出口的我更难过，明明就在身边，而你却看不见。No, no, no, no, no, no, 擦干你的眼泪，忘记就会有更美好的誓言。看看你的眼睛，绝绝，带你通往那幸福的终点线。你要的是晴天，送你一把伞。No way, oh no, 是缘分吗？当我看着你的眼睛，整个世界仿佛有触电，像烟火点亮这片黑夜，静止的时间，幸福的瞬间。 No No No No， 擦干你的眼泪，忘记就会有更美好的誓言。看看你的眼睛，绝绝，带你通往那幸福的终点线。你要的是晴天，别忘这把伞。 乐车帮，乐车帮，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原厂维修，钣金喷漆，清洗养护， 4S 店维修保养，总价低至68折，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想起你的微笑，

陷入感情漩涡。